享受离开胸膛，相见如梦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铁三爷铁木金到院里头，按着往常的规律啪啪啪练烫棍，觉着还挺满意。练完出了身汗，进屋一瞅，媳妇睡熟了，把房门倒带着，他拎这条棍子巡逻。明知道没有贼，那贼上这偷什么？扛两条板凳，搬张八仙桌啊，给他都不要。但也得尽心尽职，你答应了给人看房子，哎，就得认真去办。拎这条棍子，他在前院转到后院，又在后院转到后花园，兜了一圈发现没什么，又往回转，就走到带楼的那院了。铁三爷看了看，黑咚咚一座楼啊，大锁锁着，心中就猜测这楼是干嘛用的。过年过节一家人登楼眺望、聚会宴请宾客，还是他们家里都有千金小姐的闺房绣楼啊。哼，这房檐上挂上宫灯，使奴换婢得多热闹。可惜现在门庭冷落，这一家也不走时气。怎么弄个闹鬼呢？真怪事，哪来的鬼呢？这可笑之极。说这转身呢，得要回前院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一宗怪事发生。什么事儿？这一楼本来黢黑黢黑的，门还锁着呢，里边突然擦啦一声灯光着了。就见灯光一着，人影晃了那么一下，铁三爷不见则可，一看吓得好像没惊叫出声来，赶紧把嘴堵上。那么大的英雄，蛤蟆根发炸，鼻子尖也冒了冷汗了。 但三爷可没跑，还在原地站着，心里头一翻个，我邪门嘞，真有鬼呀、啊！这要不然的话，门锁着，他从哪儿进去？现在快到了半夜了，他要干什么？好东西，我还是不听邪，我究竟要看一看这怎么回事。三爷拉大棍子，噔噔噔上了台阶，在腰里头把那串钥匙拿出来了。他开这锁，刚接管，他不熟，也找不着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，费了半天劲儿，捅对了，咔吧一声，锁开了。三爷多大胆子，推开门就进来了。外屋是堂屋，你得进套间，套间屋里着着灯。但是他提着大棍子到了套间，刚想问什么人，灯光一下直灭，屋里是鸦雀无声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。铁三爷也没敢轻易的往里走，他看不见，提鼻子一闻，这个蜡烛灯刚被吹灭，那种油烟子味是直刺鼻孔，可以断定肯定有人。铁三爷就这么大胆，马上回到前屋，取了火镰，进了这屋，火镰一碰，一看满是灰尘的条案上有一盏灯，把灯他点着了，手中握棍仔细查看。他一瞅这屋，好像白天没注意瞅啊、有一张大床，是二人床，帐帘挂着，但那帐帘上全都是尘土了，房的四周全是蜘蛛网。这屋按现在新词儿来说，足能有30平那么大的房间，方砖铺的地，地的尘土还挺厚。铁三爷仔细一查看，刨出自己踩的脚印之外，另有杂乱的脚印，而且这脚印非常小，显而易见是个女人，是个女的，这形看出来了。这个女的她拿上哪儿去，她就在这屋搜开了，地下有个大盘柜，柜上没锁，把柜掀开往里看，空柜没人。但值得怀疑的是，满屋哪都是尘土，唯独这柜没有尘土，不是有人经常擦，要不就是有人经常动。怪事儿，一直找到天亮，什么也没有。三爷一看，回屋吧，门照样锁好了，披着棍子到前屋。到前屋，三奶奶起来了，正然烧火要做饭，一看当家的进来，就问怎么。一宿你没睡啊？昨天晚上有点失眠，头一天嘛，我室外精神点，给人看着点什么的，万一丢了东西不好。发现什么没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别听他们咋呼，一切正常。铁三爷为什么这么说？怕媳妇害怕。要一说昨天晚上的情况，把媳妇吓着怎么办呢？所以说什么也没有。三奶奶信以为实，再也不问了。早饭做好，三爷吃，吃完了，倒头便睡。正睡呢，外头咣咣咣有人砸门。到了昨天那个时候了，老周头来了。老周头提心吊胆呢，还活着没？ 能不能进门一看俩死倒。等三奶奶把门开个老头大吃一惊，侄媳妇儿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挺好啊，可解乏了。这一路上也没睡好觉，也不像昨天晚上睡得这么香。哎呀，就好就好。那么你当家的我大侄儿呢？正睡呢。老头进屋了，叫半天，三爷眼睛都红了，一咕噜身起了。哎呀，老婆来了，你吃了饭了吗？啊，吃了吃了。怎么样做的？挺好。有事儿没？没有，什么事儿也没。哎呀，行了，这心我算放下了。我跟你大娘一晚上都没睡觉，担心你呀、啊。看来真是你说的那样，你福大命大造大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这个呀，我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。唠会儿闲嗑，老头走了。铁三爷心说：你们知道个啥呀？我要把昨天晚上的事说出来，把你们吓趴下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三奶奶照旧早早的休息了。三爷拎这棍子，先在院里头练完了，直接奔这座楼来了。心说：我看你今天晚上闹鬼不闹鬼。早早的把这个门呢打开了，锁的去掉，门虚掩着。心说：你一点灯，这户咣家破门而入，我让你躲闪不及，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。快到昨天晚上的时候了，铁三爷不练了，躲到黑暗之处，俩眼瞪着盯着这屋。您说邪门不邪门？又是昨天那个时候，静悄悄就听见咔一声，蜡烛灯点燃，三爷就挡着这手又来了。他就好像狸猫扑鼠，又好像离弦之箭，唰的身子就往破门而入，就在里边点灯，再将他进屋，前后不超过三秒钟，就这么快，就是数一二三这么个间隔。大屋里的铁三爷大吼一声：什么人？恨不能把这座楼震得一呼声。为什么那么大声呢？给自己也壮胆啊。奇怪的是，进到屋中什么人也没发现，但是这盏灯没灭，可能是他没来得及指灯。我这么快闯进屋，怎么都没看着他躲哪去？床前床后床左床右，屋里叽啦嘎啦上上下下的这顿搜没有，最后把那柜啪啦打开，往柜里一看，四角空空，仍然一无所有。啊，怪事儿！来到摆蜡灯这张桌子，他仔细检查，发现上面有手印，是用手摁的，无意之中的女人的手印，完全可以证实地下的脚印、桌案上的手印是一个女的，莫非是个女鬼？铁三爷仗着胆子冲四伯就说：哎，你在哪儿藏着呢？出来！你装神弄鬼的，你吓唬谁？你吓唬旁人可以，你吓唬我铁木金呢，没门。我有个绰号叫不听邪，有种的你露了面，你敢跟我打打照面不？你敢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不？你要没那胆子，你趁早给我走，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不准你在这折腾。 如果叫我把你堵上，你可小心我掌中这条铁棍的厉害。他咋呼老半天毫无反应。哎，三爷一想，出去吧，蜡烛灯纸灭，房门倒带锁好了，到院里头了。走两步一回头，走两步一回头，心说干那两怪事儿，哎呀，忘了，他不一定跑楼上去了，楼我没上过。又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楼梯在外头，我唰一进去把他堵里边了，他什么时候能绕开我上楼啊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明天晚上再说。书说简短，他今儿回屋比较早，回屋他睡了，等三奶奶起来做早饭的时候他才醒。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洗把脸，媳妇问他，昨天晚上你睡挺早啊，有事儿没？没什么事儿的呗，没事儿的，你安心得了。媳妇不深问。这白天呢，老赵头又来了，一看还没事儿，老赵头放心了，给送了一板豆腐，另外呢又给送了五斤米。铁三爷千恩万谢，跟老头说，老婆呀，头一月关卡这五两银子我分文不要，全是您的，您的恩情我不报不过来呀。老头说，这怎么说呢，这咱爷们有缘，不然的话怎么能遇上呢啊，这钱呢我不能收，这东西交给你们了，处的跟一家人一样。第三晚上，铁三爷卧棍就在外头等着，其实这回我还不进屋了呢，一盏灯我一棍子把窗户砸开，我到底看个究竟，你能躲那么利索吗？可惜呀，一宿等到天亮，屋里头既没掌灯又没有任何声音，白耗了一宿。铁三爷一看啊，跑了，让我昨天那顿拍把他拍胆小了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看来邪不侵正啊，他即使真有鬼真有神儿，让我这团锐气 也给吓跑了。哎，这么说没事儿了。打这之后他就没来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日复一日，这天一天比一天冷啊，到穿棉衣的时候了。又转眼之间，眼看快过年了，铁三爷遇上点倒霉的事儿。什么倒霉的事儿？每月关五两银子，这银子关下来了可高兴，攒着好给周老伯还账，这银子就搁到抽匣里头或者搁到床头上，第二天是不翼而飞，银子找不着了，上上下下翻也找不着啊。三爷急得脑门子都绿了。等见着老周头了，三爷就说，老伯我对不起你，昨天关了五两银子本想还账，哪知是你侄媳妇一大意不知道搁哪儿。老头说，行行，本来我就没想要，那丢一次还行啊，一共丢了四次，二十两。三爷可冒了火了，这不等于瞪眼欺骗周老伯吗？你老说给人钱你不给人家钱，你老说你丢了，一回两回讲怎么老丢呢？老伯肯定对我不相信了，那怪事还有人偷我，是不是后宅那鬼儿弄的啊？我吓唬他，他跟我过不去，咋整？你这么收拾三爷，三爷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，这回我非把你绑着不可。他问他媳妇儿还有多少米， 啊，这回这米又快吃没了，还有二斤多，都给我做上。啊，你少吃点，我多吃点，我有事儿。那媳妇特别随从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三爷一口气吃了二斤多米，饱如参战饭，眼睛倍儿亮，提着大棍就在楼外的等着。白天他就开始等，到了晚上有屎有尿也不离开地方，非盯着不可。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又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嚓，灯光一闪，嘿，三爷看楼底下灯光着了，闯进去一看，空无一人，三爷就傻了，这回是心服口服了。搜到天亮没有，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前院。那位说有鬼没啊？这只鬼是仙儿，您听明白了，这书里的绝没那玩意儿，那是个人吗？对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中剑客，人送绰号叫荒江羽剑白芙蓉，姓白，也是回民。干什么上这儿来？探宝。关于白芙蓉女剑客为什么上这家来探宝，有什么宝贝，究竟怎么回事，咱们下文书再详细说，你就记住有这么茬。翻回头说铁三爷，眼看快过年了，没钱了，再也抹不开跟周老夫妻张嘴了，没信用了，就这么就断了顿了。年根底下两口子饿得眼发蓝了，人家都准备过年欢欢喜喜的，他们夫妻落得这步田地，难熬啊。三奶奶从来不发怨言，像一般的妇女埋怨老爷们儿，你没能耐，你个倒霉蛋儿，我嫁给你倒了八辈五血没了，从来没这套话，认命。越是这样，三爷觉得越不忍。到了29这天了，三爷一琢磨，也罢，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良心丧于困地，我没办法，我劫道去吧，我呀，不然我就得饿死，我死倒可行，我媳妇肚里还怀着孩子呢，能这么挺着吗？他跟媳妇儿没说实话，拎着大棍子早早他就出了门了。29这天，北风透骨，那北京冷啊，他就趴在大道边上，往大道上一看呢，快过年了，大车小辆推车担担的在官道上，这个人呢陆续不断。铁三爷躲在小树林后边一个坟头影住身形，他一瞅这些人都是小门小户的，你说我要劫他们，我太缺德了，我不能这么干，我得劫那有钱的。他就丢点也动不了什么根本，我还解决问题了，这可难了。等啊等啊等啊，到了29，日头都往西转了，他在坟头后头趴了一天呢，水米没沾纯，几勒裤腰带挤眼身上，又饿又冷，他一看行了，回去另想出路吧，刚要站起来走，